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There'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me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五加六，陈燕琪，朱晴，乐活玩家。 临近呢一个年底呢，咁就諗好多人清假啦，当中梗係就唔少得我哋嘅同事啦，咁啊当中亦都包括阿清啦，咁啊啱啱 去完呢， 啱啱呢就去完呢一个韩国嘛，哇好玩啊， 转首尔。喂，我想讲呢，因为我今次係第二次去韩国啦，其实我今年四月都去过一次韩国嘅，咁但係我四月嘅时候呢我觉得係闷嘅。但 是 今次呢我又觉得好好玩喎、 啊。是不是因为冬天啊，即可能玩下雪那些啊。 是不是因为认识了什么人啊？ 不是，因为呢、啊、主要是因为上次呢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没错。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就只是行街。 那些门面也可以 skip 的。 吃东西那些那样。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在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呢，那些人不是说韩国很多东西买很多很正的样的。但是我当时去到韩国呢我是完全使不到钱啊。即我觉得是哇啲嘢。唔啱我， 即系买唔落手， 系啦，买唔落手，咁我就， 唉，唔系、啊，你嗰次 救命咁， 你嗰次都系去首尔啊？ 都系去首尔。 首尔唔系，首尔真系好多人都系话，即系女性嘅天堂嚟， 因为好多化妆品、啊。 系啦，我就系唔明白，但系咧，因为可能嗰次咧，我就即系净系行下明洞啊嗰啲地方啦、啊，咁、我今次咧就行咗另外一个地方，去咗梨大嗰边。 喂，其实我先至系话，其实明洞反而唔系好多啱女仔买嘅， 系、啊， 反而梨大系多好多， 梨大真系多好多。 梨大嗰个商圈简直你行半日都唔会闷啊！ 所以我今次就买到嘢咯，咁同埋因为我今次呢个旅程就唔系净系行街食嘢啦，而且我系 join 咗好多嗰啲一日嘅团啦，又去滑雪啊，去参观好多郊外嘅地方，咁、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充实啊，所以嗰个旅程唔觉得闷之余，同埋我觉得滑雪好正，所以因为咁样嘅关系，所以我觉得今次嘅旅程好好玩。咁唯一一度我觉得实在太顶唔顺嘅，令我唔想再。在冬天去旅行就因为它太冻了。 是你好怕冻的咩？ 我好怕冻，它的冻是零下11度、哦 啊、 即最冻那一日。然后呢你在家其实我已经穿了很多，即是又羽绒啊又 Cortex 啊那些，即是已经很暖又贴上暖包啦。但是当你零下11度的时候夜晚上在条街那里呢，即你可能个身包实，个头戴晒冷帽，个耳仔保护，但你那块面呢哇是冻到冇知觉，同埋你的手是不可以伸出来的。所以我今次影少好多相，因为实在太 一般嚟讲咧，即系嗰啲深夜时间喺嗰啲街度行，系嗰对手咧，就算伸出嚟照计都唔会好孤独嘅。通常都系 咩事啊？你 有人玩住，即系我想讲话，之所以你觉得冻咧，可能其实唔关着衫多衫少。 空虚寂寞冻啊，系咪啊？系因为我同咗一个女性朋友， 系源自内心嗰种嘅寂寞同埋空虚。 你唔明噶啦，算啦。但系唯一一度我觉得好犀利嘅就系啲韩国嘅女仔，韩妹，因为咧喺零下十一度。嘅时候，佢哋嘅装束系短裙， 系 冇打底，即系里边冇丝袜或者嗰啲保暖嘅嘢啦。然之后就咁着一件嗰啲韩式韩妹大褛咧，你应该知边啲啦。然之后好单薄咁样，唔冻嘅咩？ 唔系，所以我就系话。 跟住，唔系你听我讲埋先。跟住我同我个女仔朋友咧，就即系佢哋好靓咁啊，着得，然之后又化晒妆好靓。跟住我同我个朋友系咧，由头包到落脚冚晒，然之后你唔知道我哋做紧啲乜嘢咯。跟住我哋行过去隔篱，哇！我哋唔好企喺佢隔篱咯，我哋着到咁样又好似一个种咁样，唔知道发生咩事。 唔系你首先你嘅女仔朋友有冇拍拖啊？ 有， 我有啊。 系， 咁啊，真系唔关事嘅，可能真系好个人嘅呢样嘢。 你想带 出啲乜嘢？ 唔係嗱，喂，即係我想話你今次就淨係同一個女仔朋友去韓國嘅啫，咁就去咗幾多日話？ 去咗5日咯。 5日，咁今次都算係多元化喎，又話説有 shopping 又食嘢， 同埋去咗睇下啲動物啊、草泥馬嗰啲咁樣樣，係 OK。同埋去咗啊，有一個位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我哋去咗參觀即係佢南韓同北韓即係有個邊界嗰啲咧，三八線嗰啲啦，咁我哋就即係 join 咗團去參觀咁。 即係喺嗰條邊界度行一行咁樣，望住兩邊嗰啲罩光嗰啲。 邊界你只係望過對面。 即係你只係望啊。 板門店嗰度 係啦。 係板門店冇去到，因為個團呼咗，咁我哋淨去咗另外一啲地方。咁其中一樣嘢咧就好得意，咁因為我哋有個即係領隊啦，咁佢去到，因為其實入去嗰度都比較嚴謹嘅，每個人都要即係睇你個 passport 對你嘅樣，係嗰啲真係喺韓國當兵嘅嗰啲歐巴啦，咁就會上。上嚟我哋架车嗰度就会逐个人去 check 你嘅 passport 证件咁样啦。咁我哋嘅领队就喺出发中途就同我哋讲咧，佢好兴奋，佢讲得好兴奋。个领队系女人嚟嘅，然后咧佢就话啦，嗱，而家咧阿金秀贤即系来自《星星的你》饰演 Domin Jun Si 即系男主角啦。咁佢就而家正职咧就喺里边当紧兵，咁佢就喺度好期待啦。佢就话因为咧。我聽佢講嘅啫，咁就話，因為可能當兵有好多嘅唔同嘅位置啦，咁佢就話佢唔需要即係長期某一個位，即係咁辛苦咁樣啦。 即係總之會周圍調下， 唔會周圍調。佢話佢有個優差俾佢，就係負責上呢個旅遊巴或者上唔同嘅車去 check 大家嘅證件嘅。 哦，咁你就可以近距離。係 啦，然後佢講到非常之興奮，我哋就喺度諗緊，咦？唔通你遇過咁樣啦？然之後佢下一句就話。我成日带团，我等待咗咁耐，我都未遇过佢一次咁样样啦。佢喺度讲，然后佢就话：我希望我今日可以同大家一齐遇到佢上嚟，即系查我哋嘅 passport 咁样样啦。咁因为可能佢讲咗呢一句嘢，而我又睇晒成套《来自星星的你》啦， 期待啦。 系啦，我同我朋友都好期待。然之后就话：哎呀，金秀贤啊，系咪真系上嚟啊？嗰啲啦。然之后就当然仲有系冇啦，都即系我哋嘅期望落空啦。但系上嚟查我哋 passport。嗰個歐巴咧都好靚仔，即其實基本上佢裏邊當兵嗰啲咧，唔知點解都好高質素，即係你會同埋著住嗰套衫啊嘛，即係好似制服咁樣樣咧，你會覺得哇～零舍成 係咪挑選過先至可以做嗰個位置㗎？ 唔知道 喎、 啊， 好可能係咁，因為都話曬係代表住呢一個大韓民族咁樣樣咧，即係佢要見外面㗎嘛，呢啲係外交手腕嚟㗎嘛，係咪先？ 唔係，但係佢上嚟、即係查你個 passport 嘅時候咧，即係佢可能因為真係做緊嘢啦，當緊兵啦，佢係好嚴肅嘅個樣，同埋佢戴住一個黑超，咁但係你都會即係個黑超唔係太黑啦，你都會睇到佢隻眼嘅。然後咧咁，因為佢一定要對你個樣 啦，你都望得好仔細啊。 望得好仔細，我同我朋友都好仔細，然之後仲望埋窗，即係車外邊嗰啲， 一個都唔放過， 冇辦法啦，個團費包咗噶嘛，呢啲嘢唔望翻足夠一蝕啊，係嘛？ 然後咧，即係會去要對你個樣啦。咁當我就咁，我就望住佢啦。咁其實佢就望住我嘅 passport， 再望我嘅樣，即係我已經係懟到咁樣樣，等佢可能即係望住咁樣樣啦。然之後嗰個眼神嘅即係接觸咧，哇，係真係會，即係令到你哇！拍緊韓劇啊！我係咪拍緊韓劇？ 你一定係餓咗好耐啦！ 我發覺阿青咧，佢講成個咁嘅韓國嘅旅程咧，佢最開心嘅唔係話我係咩景點參觀，佢最開心係啲惡霸真係好靚仔噶。 不過又真係 唔 係 即 係 你遇到，唔係你唔好講笑喎。你如果去一個旅行嘅地方，如果你遇到特別欣賞或者特別有好感、特別中意嘅人，你嗰個旅程你都會特別唔同、特別開心噶嘛。 唔係嗱，我都知。咁你喺呢個旅程入面係咪有遇到咧？ 冇啦，即 係我就係諗住話，嗱，因為頭先講起。其實我即係之前都去過韓國咧，我又發現真係近年韓國嘅人啦，即係唔單止因為本身佢哋真係生得好高大，尤其是好多男仔都係，再加上男女都係啦，而家都會著重打扮咗啊，即係無論係衣著啊，甚至乎喺即係護膚美容方面咧，都會下功夫噶嘛。咁再加上呢、這、一個即係正值啦，都可以話係冬天啊嘛。咁冬天一個浪漫嘅季節，我其實好想知阿青今次有冇辜負咗佢朋友一片嘅苦心？ 咩苦心咧？我朋友 即係佢陪你一起去，我想不是单单去旅行咁简单嘅。 好简单嘅啫，我哋就咪就去滑雪咯。 佢同你讲， 你会谂多咗啊？ 佢同你讲嗰阵系咁简单，但暗砍我相信佢系为你着想，可能系谂住咧，诶、带你出去吓，即系睇下会唔会有翻一啲系奇遇咁样样啊嘛。咁你好明显系辜负咗大家对你 嘅 期望啊。 我其实系辜负咗佢嘅，因为咧佢又不停咁样碎我，我带你落 club 啦，好好嘅，你入去睇下啲人跳舞。 或者淨係欣賞下，你都會大開眼界嘅。 嗱，呢一啲你朋友咪識講咯，即係佢同你講，我哋今次去旅好簡單嘅啫，目的係滑雪。今日同你落 club 咧，好簡單嘅啫，睇人跳舞喎。哇，真係包得幾好係咪先？即係你怕醜啊嘛。 咁唔係你想點啊？ 唔係喂，但係真係講真喎。 其實我咧係有興趣嘅，但係礙於即係年紀大嘅關係咧，我嘅體力不計。 咁我就係落去睇人跳舞咯，啱嘛？ 我話俾你知，我个朋友已经晚晚喺度闹我啦，因为咧，其实我哋每日咧好早起身，因为跟嗰啲日团咧，譬如我哋滑雪嗰日咧，我哋系六点钟就要去集合，朝头早。咁你谂下，我哋真系要最早五点钟就要起身，因为我点都要食啲嘢啦，同埋你又要行去嗰个位，即系 最迟五点钟起身啊！ 即系最迟五点， 最早五点钟。我其实你要再早啲可以嘅， 系我问题。咁啊，最早五点钟起身，咁啊真系好眼瞓。然之后翻嚟去即系去郊外嘅地方滑雪，你翻到嚟首尔再离开即系车嘅时候，已经系夜晚嘅八点几喎，讲紧。 嗯。 哇！我真系攰到，因为我哋谂住翻酒店换一换衫，可能唞一唞啦。真不得了，我回到酒店我摊在张床上，我已经不想动了。跟着我朋友说，那吃饭都要的，你都要下去吃饭。跟着我就带着这个很疲倦的身躯，我就下去吃完餐饭，跟着我说不行了，我真的要上去睡觉了，我真的顶不顺。 你真的浪费钱。但是真的讲真，在韩国好像在江南那边其实都挺多一些club 啊 bar 的。 我们个之前那个滑雪的教练有即系同我哋倾偈之间，因为佢喺嗰边住咗八年啦。佢话江南嘅 club 咧系最好 的。咁啊，转头要即系听你即系教练讲下啊，有咩咁好咁值得去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其实我去过韩国即系都几次咧，我真系未试过去韩国嘅 club 或者 bar。 切，你头先话我话得咁犀利，原来自己都冇感受。 真系我好少有咁嘅机会，点解？因为每次去我都系同我另一半去，同我老婆去。 哎呀， 之前就系女朋友，即系都系未结婚之前嗰、那个，即系都系简单嚟讲，你就算去江南都去过好多次，但系就真系冇试过去体验即系江南嘅夜生活啊。咁啊，但系即系听到偶然会听到下嘅，咁但系又真系好少听到，就话一个当地啊，韩国嘅人啊，头先阿清就讲话韩国教练都同你讲啊嘛， 但其实嗰个教练系香港人嚟噶， 哇系咩？ 系啊，只不过佢去咗韩国嗰度教滑雪，咁佢就教咗八年啦。 哦，咁啊生活咗八年嘅， 生活咗八年， 咁佢就喺江南嗰边嘅。 佢唔系，佢系住宏大嘅。 哦， 然后咧佢因为车程翻嚟嘅时候有两个几钟车程噶嘛，然后。因为佢咧负责揸埋车，你谂下，我哋朝头早六点，朝头早已经系去揸车咯，咁然之后去到夜晚八点又系去揸车，咁我哋六个人啦喺架车度，六个女仔，咁我哋就好担心佢会唔会冇精神。咁所以我哋 會好擔心， 所以我哋全車唔係因為佢突然之間即係有一下扭態咧，我哋 驚黑眼瞓 係啦。咁佢都話：哎，我好攰啊，你介唔介意我聽歌咁樣啦？即係佢就開大個歌，跟住我話：不如我哋傾偈啦咁樣啦，因為可以大家冇咁眼瞓啦。咁我哋都唔喺後面， 全部都香港女仔啊！ 全部都香港女仔係啦，全車都香港人，除咗有一個攝影師，佢係台灣人 哦。 係咁，那個台灣攝影師亦都係喺即係韓國嗰邊就住咗幾年， 都係女仔。 女仔係啦，咁、okay. 就喺度傾偈啦。咁我。因为在架车里面的女仔其实来了韩国的日子不同，有些一天有些两天这样，即是旅行都是。那个教练就在那里，其中有个女仔就在那里问个教练，就说啊，有没有好地方介绍这样。那个教练即刻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很心水清，就说你是不是想去蒲啊嗰啲咁樣啦，因為我唔知道，因為個教練係同香港有少少脱節嘅，咁可能佢啲用語就有啲呢啲方面都唔係太緊要啦。其中有一個位置我就覺得佢講得好搞笑，因為咧我哋即係發問喺車度發問嗰個女仔，即係又唔係特別標青啦。咁然之後咧就喺度，佢就喺度問啦。唉，而家嗰啲club 嗰啲地方咧，系咪都好睇样噶？咁样样啦，韩国咁、那个教练咧就好鬼搞笑，即系佢真好幽默。然之后佢就话：我介绍你去啲唔睇嘅地方咁样啦。佢真好搞笑，佢就话总之你行入去就得噶啦，咁样样啦。咁大家就好好奇啦，六个女仔包括我啦，佢行入去就得边度啊？咁样啦。 咁佢就講咗喺江南區其中有一間，我已經唔記得咗個名。咁跟住咧，佢就喺度講話，即係佢同佢之前有個朋友行入去嘅一個。即係經驗咁樣啦，咁佢就講佢嗰個朋友係個女仔，咁就係都身材比較肥胖嘅，咁同即係睇落你覺得唔係特別標青啦，咁然之後佢嗰日就係話，等我帶你落去見識下，又係依啲咁樣樣啦，咁樣咧佢就同咗嗰個即係女性朋友去到嗰個地方啦，咁然之後咧，因為而家韓國好凍噶嘛。咁你落到去咧就要去 keep back， 即系摆低你啲褛啊、袋啊嗰啲咁样啦。咁然之后佢就即系行，即系佢总之佢哋两个佢话坐低咗之后，佢就行开一阵 就摆嘢。 系啦，咁佢就话唔够，即系佢嗰个时间系唔够一分钟嘅，咁样再翻翻嚟。跟住翻嚟佢已经坐唔翻自己原本嗰个位啦。 吓， 因为咧佢已经见到有个男人，即系韩国人嚟嘅。就已經同即坐咗喺佢嗰個女性朋友嘅隔離，就唔係坐咁簡單咯。佢已經見到佢哋有所動作，嗰個動作係乜嘢呢？就係佢哋已經錫緊啦。 哦， 咁快啊！ 係啦，跟住我就即刻話：你咪搞笑啊！即係你係咪吹水啊？咁樣樣啦。跟住佢話：真係唔係嘅，我都好驚訝咁樣樣啦。咁然之後咁你跟住我就話：咁你點啊？你咪救你個女仔啊？咁樣樣啦。佢話：點解要救佢啊？ 救边个？救个男仔啊！你遇上头柴佬啊！你有冇谂清楚？ 跟住我哋全车嘅嗰即系六个香港女仔都吓，咁之后点啊？跟住佢就话冇啊，咪睇住佢哋一齐走出去咯，着翻啲衫咁样啦。 啱啱我摆低个袋啫嘛，唔够一分钟佢走翻出去攞翻嘢啦。 下文就冇问啦，咁样样。咁跟住我哋即刻好好奇啦。咁你咧咁样样啦？跟住。系冇啊，跟住佢真系好失，即系佢嗰次佢话好失望咧，因为佢自己感觉啦，佢就话韩国嘅女仔系比较高斗，即系佢话可能即系可能你同佢倾偈，佢一见到你唔系外国人，即系唔系一啲西人、哦、或者系韩国即系本地人，或者你唔识讲韩文啦、哦， 即系某啲嘅种族啦要 吓，系啦，佢就会唔理你咯，咁所以佢话佢嗰晚咧。是没有有任何的事情发生的这样。 好失望。 跟住唔係跟住我哋即刻就话即係懒系正人君子咁即係大家讲笑啦。就话系咪隔离即係佢就以吾咁样就唔肯讲落去啦。咁所以我哋就即係无谓勉强啦。咁就 不过其实喂都真系喎、哦、可能见到你哋六个女仔唔通真系同你讲我嗰晚真系发生啲咩事咩。可能有着落都唔讲啫。 咪 先。 咁就算啦呢啲。 喂但系即係我想问一下其实你呢一个嘅即係滑雪教练呢佢可唔可以略略形容一下，即系外形啊、年纪嗰啲咁样噶？ 年纪啊，嗱，断估啦，因为佢嗰阵时就话喺香港做咗三年嘢，再去韩国啦，咁啊搞咗八年嘢，咁我当佢啱啱毕业出嚟，我估三十中到啦。 嗯， 咁佢个样就唔系特别标青嘅，即系可能你就咁望佢，绝对唔系靓仔。咁、 嗯、 但系因为佢嘅幽默感搭够之后，你觉得？嗯，佢 OK 系嘛？喂，咁但系真系好可惜，你最尾真系冇去到佢嗰个介绍嘅嗰个 club 嗰度睇啊？ 梗系冇啦， 定系唔讲咧？我翻嚟问一下先。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经过一轮嘅休息之后咧，咁啊真系再三同阿青请教啊！ 哇，咁大顶高帽啊！请教啲乜嘢咧？我都冇做过任何嘢。 即系有冇去呢、這、一个啊？即系真系冇去江南嗰个 club 嗰度啊？ 真系冇去 咧， 连江南区都冇去啊！ 哇，真系噶？ 系啊！ 哇，不过真系嘅，你又其实你话时间长又唔系好长嘅，你哋去咗几日，咁啊真系咁多嘢做，的确又真系可能去唔晒，但系真系有啲可惜嘅。嗱，点解咧？因为其实唔好讲到话去韩国咁远啦，即系我身边都唔少朋友，男男女女都有嘅，即系唔系就系男仔，男仔固然都多嘅，例如话真系想识女仔啊，无论讲紧嘅系通常都未必系稳定发展添噶啦，通常都系讲紧即系一夜企嗰堆咧，即系哇最好啊落去搵个人，就算唔系话有下文嘅，但系喺度玩嘅过程咧，即系有个人可能挨下掹下揽下锡下咁样样咧，咁嗱当然。嗰、那個對象咧，亦都係好願意噶啦嚇，即係發現就係原來大家落到去 可能 clubbing 啊，或者一啲地方飲嘢啊咁。咁你玩下玩下，加上呢個酒精催化嘅作用咧，好自然就玩埋一堆噶啦，係嘛？咦，你好似即係有啲經歷咁啊？點解嗰度？ 唔係，因為都聽得啲姊妹講得多，即係、 一定 係 你嘅姊妹啦， 同埋一定係你嘅朋友啦。 冇錯啦， 點樣啊？ 就講你姊妹啲經歷嚟聽下咧， 真係好煩。因為其實我之前去出發之前啦，其實都同啲姊妹一齊飲嘢，因為十二月咧好多人生日啊，咁就好多嘅飯聚啦，咁就即係去傾偈。咁大家都知道我將要嚟緊去韓國，咁都有 叫買嘢嗰啲啊， 滔滔不絕。係啊，除咗呢樣之外，就係滔滔不絕咁樣講嗰啲 club 嘅嘢俾我聽啦，因為佢哋。我中間其中幾個姊妹都有依啲經驗嘅。 喂，即係喂，等下先，嗱，未講呢件事之前，喺你出發之前，滔滔不絕講 club 嘅嘢俾你聽，即係其實佢哋好想你去、啊。 唔係，其實佢哋主要係分享佢自己嘅經驗，即係曬命啦，你當。我覺得佢係曬命啦咁樣。 OK OK。 咁但係你聽落嘅時候就會覺得都幾搞笑嘅，因為佢哋大家，因為其實我呢幾個姊妹咧都幾得意嘅，因為佢哋。首先講佢哋背景啦，佢哋全部都拍緊拖嘅， okay, 就未結婚。咁、就中間我哋即係姊妹閒談嘅時候，都有講過佢哋一啲同男朋友相處嘅一啲事情啦。咁但係其實佢同男朋友相處都冇問題嘅，佢哋都覺得佢哋嘅男朋友好好啦。咁、但係唯一一樣佢哋覺得麻麻地嘅嘢咧，就係咁三個人都有同一個共通點、就係佢覺得佢哋嘅男朋友就。点讲咧，即 系 好正人君子， 系 即系唔够咸湿 哦，系哦，即系喺即系性嗰方面嘅需求冇佢哋即系想象咁多， 系啦， 咁有需要。 我唔止一个姊妹咁样同我讲噶啦，咁其实佢哋即系其实性生活呢件事都几紧要啦，喺即系生活里边，即系拍拖或者结咗婚咁样啦。咁、但系佢哋，我竟然我好惊讶，系大家都有同一个谂法。 但首先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知道你可能未必有机会即系咁深入去问啦。但系我好想知道，即系例如话佢哋讲话冇想象中咁多咁需要，讲紧系几疏先？即系嗱，我知嗱，我知好难问嘅呢个问题。 系咯，我冇问真系。 因为其实 冇得听佢哋讲。系 因为有时候你每个人即系。唔同啊嘛，需求系咪先？即系有啲人可能话一日要几次咁样样，同、你几日一次又可能觉得唔同。有啲人甚至乎话喂一个月得嗰两次，嗱咁就真系好疏啦。 嗱咁啊真系冇问得咁细啦。咁听佢哋讲嘅时候，其中佢哋提到嘅一个重点就系话，通常咧，即系我啲姊妹啦就话，都系要我哋自己开口咁样样，即系要女仔开口，咁啊点得嘅啫咁样样啦。即系听佢哋，即系佢哋讲得好喜庆咧，佢哋全部都同一个经验啊嘛。咁就吓。是咁样嘅，即系我都好惊讶啦，咁样样。咁然之后佢哋就会即系间唔时咧就会相约去旅行，然后咧就系为咗寻求一啲嘅一夜情啦。 吓， 好惊啊！我咁样讲出嚟， 哇！我个眼都差啲跌埋落嚟，唔系嘛？ 唔系，因为咧其实我 竟然系咁嘅样。唔系呢个咩道理？ 你头先咪讲粗口？ 唔系，竟然系个咩道理啊？呢一个系因为点解咁讲啊？即系我因为得唔到。即系心目中嗰个需要，我唔同你一半讲，我决定咗我自己去谂办法解决。 唔系佢哋有讲噶，佢哋有提过噶。 可唔可以嚟得密啲啊？咁样样，跟住点啊？另一半就太正人君子啊！嗱，你咁样样咧，就即系要求太多啦。其实我哋有时候咧，即系应该相敬如宾咁样样。 得闲饮下先，作下队就好啦。 慢慢培养下先，咁样样啊。 嗱，我唔知道啦，我都系听嘅啫。咁个重点咧就系其中一个姊妹咧，佢就因为我其中一个姊妹佢系，即系你成日觉得佢系讲就讲得好劲，但去到真系可能做嗰件事咧，佢就会变咗好蛇龟，即系。即系 happy 咁样样啊嘛， 系啦，得把口嗰啲咯，定系啦， 即系平时虾老公，其实喺屋企俾老公虾到咩咁 样，咩都讲到自己天上有地下无嗰种啦。 咁听呢个姊妹嘅其中一个分享，咁我就觉得好搞笑啦。咁跟住，因为佢哋嗰次咧又系佢哋三个姊妹一齐即系去韩国咧，又系韩国。咁跟住咧，咁三个人同房啦。咁跟住之后咧，但系佢哋有三个人一齐落 club 啦。咁之后嘅发展咧，就系我呢个好蛇龟嘅姊妹咧，佢就。总之就带着一个欧巴就翻去酒店房、 都真系揾到啊！ 揾到啊，系啦。咁跟住之后咧，咁其余嗰两个姊妹咧就未翻嚟，咁佢就喺个酒店房嗰度谂住即系进行一啲事情啦。咁跟住咧，好好笑。咁跟住咧，佢就即系佢好蛇龟啦。咁就去到即系去到一啲即系位嘅时候，佢就无端端好理性咁样去问嗰个欧巴。 你有冇 condom 啊？嗰啲啦，咁然之后个欧巴就话啊冇啊冇啊，即系个 no 嗰啲咁样啦。跟住我姊妹即刻劲你声，唔得啊 no 啊咁样样啦，即刻就即系坐翻起身咁样样啦。咁但系个问题最后系，即系佢又觉得咁样好似又好奇怪咁样样，即系 大家都已经咁开心啦，突然间 turn down 咗， 系啦系啦。咁跟住后屘佢就用另外一啲嘅方法就。即系 帮佢解决， 系啦，帮佢解决咗，咁、哦、就快啲送咗佢走啦。咁但系最爆嘅系乜嘢呢？最爆嘅系佢话即系进行紧嘅时候，佢两个姊妹突然之间翻嚟。 吓，咁啊！但系佢两个姊妹反而即系冇目标， 系自己翻嚟嘅，两个姊妹自己翻嚟。 哇！反而最蛇 嗰个 就 咁就见到呢一幕嘅时候，即系大家喺度笑啦。咁然后我即刻我好即系我好理性啊，我就话吓。咁点啊？你仲继唔继续啊？咁样样啦，咁又都冇办法噶，咁咪继续啦。然之后我就真惊，哇！呢个画面系咩画面呢？即系我就话你咪吹水啊，咁样样啦。咁另外嗰两个姊妹就唔系吹水噶，咁样样啦，即系咁样，即系三个当事人都喺度啊嘛。跟住话哇咩玩法？真系唔知咩玩法。 唔系咁，可能真系因为好姊妹啫。喂，但系我真系话，即系呢一啲咁样嘅状况咧，其实都系女性会冷静嘅，同埋理性一啲。真系，因为其实我即系呢一个咁嘅 situation 咧。发生喺我嘅男仔朋友身上都试过嘅。即係嗰陣时候呢又係你知，因为嗰时候我喺美国读书啊，咁我住 apartment 㗎嘛。咁枕住你嘅时候有啲同房呢，咁佢就会带啲女仔返自己个 apartment， 即係佢间房嗰度过夜啦 ,stay over 啦咁。咁其中一个我曾经一齐住嘅呢一个嘅 roommate， 咁佢就係比较即係可能受欢迎啦，即係个个 weekend 都有时候带啲唔同嘅女仔返去啊。咁样样，咁佢一路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叫做即系负责任嘅 partner， 因为佢真系枕住你都见佢系买定好多安全设施啊，啲 condom 嗰啲都摆晒喺柜桶噶啦。咁有一次咧，咁佢就即系又带咗个女仔翻嚟啦。咁我谂住，咦，佢哋又喺入边枕住系前面翻云覆雨噶啦嗰啲。咁我喺出边打紧机，因为我喺厅嗰度啊嘛。咁我喺度打紧机嘅。咁打下打下嘅时候呢，隔咗唔够两三个字，这个男仔呢忽然之间走返出嚟啊，着晒衫咁样呢，好似即係好赶头赶命出街咁喎。我话做咩事啊，你好少见你咁快㗎喎、哦、你呢一轮做乜嘢啊咁样。咁我唔係啊，我而家要落去买啲嘢咁。咁我话你要买啲咩啊，佢话要买condom。我话你唔係有嘅咩？哇，就係、是、唔知點解用晒冇入貨。咁其實我話吓係呀。咁嗱，跟住後屘再即係事後啦，因為當下佢好趕啦，即係唔會喺度同你慢慢傾偈啦，係咪先？話唔講咁多住啦，我先走先啦。咁於是者佢就出去買，買完翻嚟之後嗱，隔咗即係一兩日之後啦。咁我哋又唔知點樣深烤，又即係可能大家喺 apartment 嗰度食飯咧，今日講翻呢一件事。咁佢就即係講起咧，其實佢話當下咧，佢係超級唔願意。是离开自己个 apartment 去买嘢啊，其实即系嗱，好似佢咁理性，即系我头先讲过啦，佢都有几即系会有责任啊，几会去保护即系女性或者自己嘅，即系佢会做足安全措施嗰啲人嚟嘅、嗯。但系当下嘅佢，其实佢都好想即系不顾一切咁样样去嘅，咁但系咧。佢嘅即係同佢一齊嗰個嘅女性啦，咁就係、是、即係真係好理性地去講啦。佢話嗱，如果你冇呢樣嘢嘅話呢就算啦。佢直頭係講緊唔好似你個 friend， 你個 friend 算係叫做比較有同情心啊。即係我見你有需要，我都叫做幫你完成埋嗰件事啊嘛。佢係諗住呢，即係嗰個我 friend 嗰個女性朋友呢，佢係諗住呢當下你冇我，咁我走啦。即係佢淨係諗住 right away 就離開嗰個地方，佢係用盡即係三寸爛之舌，係極力挽留佢，話你等我一陣，我而家即刻去解決呢一個問題。咁所以咧，當下即係佢都係超級唔願意去做呢一件事咯。呢一個講起真係男同女一個，我諗可以話係理性 思維嘅唔同， 係啦，同埋呢一個即係情緒上面嗰種嘅衝動一個嘅分野啦，可以話。但係即係我講 咁梗係啦，你諗下，如果有事係女方大件事啲 嘅。咁但係又即係得意嘅地方就係頭先，因為講起其實講到性呢一樣嘢，男女都有即係需求㗎嘛。咁當女性有需求嘅時候，其實除咗頭先阿青講嗰個方法就係話，即係佢啲姊妹竟然係話，我哋 嗰絕對唔 係 一個好嘅方法，係 啦， 去純粹分享嘅啫。 去出邊揾其他人解決，仲有啲咩方法去表達呢？轉頭翻嚟研究一下。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陈燕婷、朱婷、乐活玩家。 其实呢一样嘢真系男女啊不平等嘅，即系讲紧咧对性嘅需求嘅表达，即系有时候咧一个男人好似喺呢一方面咧有需要佢讲出嚟宣之于口嘅话咧，好似好多人都会比较谅解，咁系啊，男人系咁噶啦，男人咸湿啊，乜乜乜啊，即系好似好接受中言，都会觉得诶、即系未必系一个好嘅事情嚟噶啦，但系可能会觉得诶、男人系咁嘅，咁但系当女性如果好表达自己。有需要，尤其是可能有啲真係需要大嘅话呢，咁就惨啦，好多时候就被冠予好多唔同嘅唔好听嘅形容词啦，又或者唔同嘅一啲嘅名词啦，咁样咩水性杨花荡妇啊嗰啲咁样，咁其实都好贬义㗎啦，係咪，咁但係其实系唔 fair 㗎喎，咁因为男同埋女对性呢一方面都有诉求㗎嘛，即係啦，当然啦，我就觉得其实对女性嚟讲，因为自己好多身边女性嘅朋友都系比较系即系好矜持、好内敛嗰啲咧，真系佢哋如果系有呢方面嘅需要咧，系唔讲噶，系忍耐噶。咁我甚至乎听过唔少女性朋友分享咧，哇！咁如果你有需要嘅时候点啊？佢话真系谂下其他嘢就解决到噶啦。即系呢一个，我曾经同一啲女性朋友研究过，因为嗱，男人咧，当你有呢一方面嘅需要冲动嘅时候咧，你系。唔能够分心，你好想去即係解决咗佢嘅。 咁 係啊，嗱有啲唯有咩呢，有啲就咩冲动水凉嗰啲啦，咁嗰啲真係 work 嘅。 冲动水凉。係 啊，係冲动水凉。 你用过几多次， 喂，但係咁样样喎，呢一样係 accumulate 㗎喎，係会累积㗎喎。即係你呢一下你係解决咗，但係嗰个欲火呢、其实係会累积，即係你依然係会有呢一方面嘅需求。所以有啲人呢，唔知道有冇睇过套戏呢，叫做 40 days and 40 nights。咁入面呢就係讲个男主角呢，佢要禁欲啊，禁欲40日夜。咁就係唔同女性发生性行为。咁嗱，呢部係一部喜劇嚟嘅。咁当然有少少夸张。但係入面你对于个男主角嘅遭遇，即係当佢一路忍住坚持住唔发生、而身边嘅啲朋友见到，因为对佢哋嚟讲呢一个除咗係神迹之外係冇可能完成到嘅。於是乎身边啲朋友係咁整鬼佢呀，隔篱又开晒档喺度倒，究竟佢几多日会失手呀、跟住有啲女仔呢又係咁走去引诱佢呀咁。咁你会发现呢，即係对男人嚟讲性需要呢样嘢，你当下就算你话啊冲个冻水凉解决咗佢都好啦。咁但係可能呢一样嘢会累积上去嘅。咁但係我发现对女性嚟讲好似唔同嘅一个嘅即係反应嚟嘅，生理反应嚟嘅、即係我听唔少女仔讲，我咁如果係咁嘅话你会点啊，冇啊，我做下其他嘢。 即刻諗下，哎，不如插下花先啦、 令到自己分心，跟住我就忽然之间冇晒事㗎喇喎，咁样样㗎喎，係。咁我发现慢慢久而久之呢，呢啲女性朋友佢哋咪觉得係囉，咁所以好似唔需要特别去解决都冇问题囉。咁但我唔知我呢一啲嘅朋友算唔算喺呢一方面嘅需求大，因为如果真係有啲真係大需要嘅话，其实系咪唔得㗎呢一个方法。 因为我自己又唔系话太大需要嘅女人嚟嘅，但係有阵时譬如如果我真係已经好想去发生呢一件事嘅话呢，我多数会用一啲即係你啱啱讲嘅另外一啲方法，例如即刻开个嗰啲电话嚟望一望，睇下戏先，睇个劇集先，跟住睇睇下，因为你劇情有呢个高低跌宕㗎嘛，咁你就会慢慢呢将焦点蒙回咗佢，同埋因为我老公最大嘅问题系咩咧？ 我开始数老公啦， 因为咧佢有时咧就即系譬如佢个工作要轮班嘅，咁好多时夜晚都唔会喺屋企，系啦，咁我就会觉得 喺屋企咪正系你搵人上嚟嘅好时， 就好似你个姊妹咁样啦。 有啊，呢一啲 可以即刻揿个电话可以外卖上嚟嗰啲， 我系外卖仔，系点咧？咁于是乎你就即系凭住呢一个即系。网剧又好啊，网剧就嗰啲高低起跌嘅跌宕，就令到 荡气回肠嘅剧情， 就令到你得到一个满足感啦。 系啦，跟住久而久之咧，令到我而家一个习惯咧，就是、永远都要开住啲影片，听住啲声瞓觉先会瞓得到觉。 系啊，晚都咁样。 系啊， 咩事啊？ 吓，喂，但系即系即系有时候，即系女性其实如果真系要表达，我真系谂少少方法。即系如果真系要表达嘅话，其实系点样样同另一半讲咧？因为有时候真系。 其實我諗你如果相處耐咗嘅話，照計都應該唔會尷尬係嘛？ 都好難講喎，其實 唔會直接講，即係都會做啲動作，例如即係可能吹下耳仔，跟住可能 即係摸下背脊， 即係可能又會吹下氣喺佢啲頸位啊嗰啲咁樣咯。 即係原來你係會咁。 唔会直接话老公啊，其实咧我又觉得我哋应该差唔多时候要做啲嘢啦，你唔会咁样讲噶嘛？ 可以直接讲老公，不如我哋生翻个小朋友唔得咩？ 吓，喂，咁样 即系咁讲啫，冇结婚经验啊。 但系有啲男仔可能听到即系未 ready 生小朋友嗰啲啊，听到之后 O 晒 佢啦， 系啊，即刻系啊， 不如都系早啲瞓啊，听日都要翻工啦咁。 系咯，唔系，但系我觉得即系头先 Abby 讲嗰个都系一啲嘅好方法嚟嘅，即系有时候你可能未必咁可能好直接咁样去即系表。表达呢一样嘢咧，其实可能加啲暗号啊，又或者一啲嘅即系手势咧，去示意其实都系啱嘅。 但我想问，因为其实女人开声都未必可以得到噶嘛，即系如果男人唔想，即系讲笑咁讲，因为嗰阵时睇《九二家有喜事》咧，咁啊黄百鸣咪同阿吴君如喺里边系夫妇嚟噶嘛，咁啊吴君如就好想要啦，咁佢就喺度撩阿黄百鸣啦，咁跟住阿黄百鸣就系。早啲瞓啦，咁即系佢直头系唔想咁样，就唔会回应佢咯。 都系咁，但系如果你问我调翻转都系噶嘛，即系如果女性好唔想嘅话，咁你都勉强唔到。咁呢一样嘢，我谂就要取决于究竟你哋个气氛营造咯。即系有时候系攰嘅，咁大家喂日头可能有各自嘅忙碌，系咪？咁但系你可能去到夜晚嘅时候，你又好想对方又攰点样样咧，就睇下你有冇情趣咯。 但我啲朋友好多时都会话系变成例行公事咯。 系咁啊， 好似好惨。 希望就是什麼呢？希望就是做到這件事不是例行公事，如果不是的話就真的好像剛才阿青說的了，哎呀快點睡吧，累了這樣， 不是我說的 好了，今天時間來到這裡了，拜 拜。 樂活玩家今天節目時間到了，明天再見啦。